办市堂食可以按上一回的防疫规例经营。葵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寻晚11点几，53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住货柜码头南路行驶，期间同一架货车相撞，男事主被困货车车底，要由消防救出，送院抢救后无效不治。体育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16强首回合，西班牙西维尔主场对德国的多蒙特3-2击败主队，出线形势乐观。西维尔次回合落后一球，对手兼有3个作客入球优势，作客的多蒙特争取出线机会。另外，葡萄牙波图2-1击败意大利祖云达斯，波图领先2球之下，祖云达斯凭住基艾沙追成1-2，取得重要的作客入球。祖云达斯次回合返回主场，保持争夺出线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和星期六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系报30481点，升188点。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咁就系大埔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暂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烫伤或者烧伤是常见的婴幼儿家居意外，要避免这一类的意外，家长不应该给小朋友独自煮食，例如用滚水冲杯面是常见令小朋友烫伤的情况之一。 茶壶、水煲甚至乎热水樽都不应该放在台边或者小朋友可以掂到的地方。 蜡烛、火柴和打火机都要收好，还要提醒小朋友玩火的危险性。 万一小朋友真的烫伤或者辣亲的话，家长可以将小朋友的伤处浸在冰水那里降温，或者用清水持续冲洗来降温，但是千万不要直接用冰敷。 安全起见，有需要就尽快求医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哎呀，太件事啦， 这个型的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形容噶，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刑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系由曾志豪饰演嘅阿雄，定系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曾卓然，现在在树人大学新闻传播系读紧4年班。我参与了飞人低碳本地游、我家我城、街角游记社区摄影比赛，凭住 Over the Rainbow 这个作品攞了学生组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歌手第一首个人作品系卖黑仔。 一起都给背叛，梦 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尘满，怎么敢谈判。 由于 Mirror 的成员推出他的个人作品，今次轮到 Eden 了，他说很开心 Wyman 是根据自己的特质去写成这一首不幸人的爱情故事。莫非他的特征就是黑皮写？作曲有吕卓安、吉森峰、温汉文，填词有 Wyman， 编曲吉森峰、温汉文、Anson Chan， 监制 Edward Chan、吉森峰、温汉文。 求别让我遗憾大满贯，也许最后是轻这款。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吕卓安、Eden、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财神到，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神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苦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财神到，财神到。 有朋友话习惯咗朝早八点开始听神光第一线，当你习惯之后就会回复翻去六点，到时你会唔会又唔习惯呢？我哋已经习惯咗去习惯一啲事啊嘛，当习惯变成习惯，仲有冇谂过点解我哋要习惯？明天开始神光第一线回复六点启动。你需要几多时间先可以习惯翻？ 大众庆新岁，望财神到。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一分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嚟到二月十八号星期四，农历咧系初七嘅正月初七啊！所以今日除咗喺度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之外咧，都讲声生日快乐！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4%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系时候睇下个市咯。今日先请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恭喜发财。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啊 ，O。各位晨光嘅听众，恭喜发财。咁啊，今日人日啦，祝大家即系人人生日之余咧，咁啊又可以拆下利是噶咯。因为好似话咧，人日就系第一个可以拆利是嘅吉日，咁之后咧就年。即系初十六噶啦吓，咁啊拆利是之余啊，晏少少派下利是股添啦， 好啊， 精神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财源广进，投资得机咁样啦， 好啊，咁啊年初七。升市一定得啊！咁啊，听下呢个环节可能就帮到手啊吓。嗱，琴日港股继续气势如虹啦，升338点啊，冇北水嘅情况底下，成交依然超过2000亿啊。今日个市方面 ，Dicky， 你点去分析呢？ 哇，正所谓北水都未翻嚟，个市已经继续嚟啦。咁啊，北水再重临香港，灌溉我哋个大地嘅时间呢，咁当然可能就火上加油都唔出奇啦。不过过去嗰几日升势呢，有某程度上都系反映緊呢个预期憧憬嘅，即系 A 股又继续做好啦。咁跟住呢啲北水又返嚟呢，又令到呢个港股又继续上升。 咁有所反映嘅嚇，咁啊又未必話會太亢奮。不過就算你話外圍股市尋日啊，即係初段都似真係有啲回吐喎、哦，咁但係尾段咧，都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啫。咁講到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個港股咧，即係上升嘅動力咧，都仍然係幾全面嘅。反映得到投資市場氣氛仍然係相當之暢旺啦。咁我諗到而家呢一秒鐘。有冇少少即係全民街股呢？嗱，真心講，即係街頭巷尾呢，大部分啲朋友呢，你意想唔到嘅呢，都已經係會講起股票啊，講起話咗啲咩股份啊，例如話哎呀美團啊，真係好可惜啊，賣咗，又或者我揸到而家啊，即係都會係呢啲咁樣。 係咩？我聽到嗰啲個個都認契媽喎、啊、Dicky 講佢 Kevin 好熟㗎喎，邊個 Kevin 女股神 Kevin Wood 啊，咁樣係咪、 好似好 friend 咁啦，咁日睇住 Kevin Wood 啦、啊、即係所謂嘅契媽女股神啊，咁點解會咁呢？就因為佢點石成金㗎嘛，佢話買邊隻咁邊隻呢就升㗎啦、買少少都唔緊要，總之佢一持倉呢喺佢旗下嘅加入10萬買基金有呢，哇咁嗰啲股份啊升到即係離行離大，咁亦都因為佢都幾鍾意即係玩港股㗎，佢旗下嗰隻 ETF 都好多呢啲香港股份，咁總之呢即係佢放得入去呢個股價就勁升，咁當然係咪有少少投機味呢？咁一定有㗎啦，咁我過去經常都講、股票市場啊就梗係有泡沫㗎啦，你飲咖啡就有泡沫啦，你飲啤酒就有泡沫啦，咁所以我哋唔使驚咗啲泡沫，你可以擁抱佢，咁但係呢是要注意风险咁解嘅啫。 系拥抱泡沫啊！咁另外咧，我想问一下 Dicky 咧呢一只牛年首只新股诺辉健康啦。咁啊，寻日咧都送上呢个新年嘅大利市啦。寻日嘅暗盘咧最多就话曾经升过两倍，咁啊收市咧仍然都较佢嗰个招股价咧每股26.66咧就涨咗超过1.6倍嘅。咁即是话咧计一计就每手账面咧就大赚超过20,000蚊。咁啊有就当然又系嗰句啦，恭喜你啦！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大家又可唔可以考虑下，即系喺边啲位咧追一追入一入咁样咧？你点样睇呢一只股份呢？ 好，先讲下呢只新股先。嗱，佢个集资规模唔系好大啦，吓、4,100+倍嘅超额认购咧，咁啊夸张啦！啊，即系咧，你几用几多钱先可以一定抽到一手咧？吓、啊，差唔多5,000万啦，咁即系5,000万先抽到一手股票。 你听唔听到我哋静晒？ 系啦，基本上大家都静晒噶啦。咁所谓嘅越早咧，即系嗰个认购金额多过500万咧，都唔一定有嘅。咁啊喺历史上咧，我嘅好深嘅印象咧，当年有一只股份咧，都系有咁上下次热嘅，即系讲紧嗰个中嘅难度，因为嗰隻就細好多集資額，嗰隻叫 Magnum， 咁啊名都轉埋，殼都賣埋噶啦。咁、好啦，咁啊呢隻咁點咧？咁即係話喂幾千萬先抽兩手，頂頭除都係得個兩手。咁最後係個結局咧，就係、是如果你係真係借孖展，仲要可能個利息相對比較高咧，咁其實真可能要升佢即係一兩倍咧，你先可以即係冚到個利息嘅開支。嗱，如果從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講咧，呢隻新股對於孖展認購嘅投資者嚟講咧，唔係一隻贏錢嘅股份嚟嘅，就只係對於一啲好幸運，例如我尋日都開始聽到一啲話，即係，抽兩手中一手喎、哦，抽一手中一手即係低過2%，咁當然啦，我通常啲人問就話，哎呀，我咧即係抽一手中一手啊，得機，我要做啲咩好啊？咁我就會同佢講，咁視乎咧你嘅宗教信仰啦，咁你可以咪去咧呢、這個。入廟就還神啦， 系啊，捐下錢咯， 系啦，去教堂又騎下土咁樣，即因為你太幸運啦，我想講，即係講笑啫。咁但係咧，嗱好啦，點處理呢？嗱，如果你話純粹講而家即係新股隻隻都一開就升佢一兩倍，咁梗係瘋狂啦。咁但係問題喺呢個泡沫裏面點處理、點操作？嗱，好簡單啦。嗱，我嘅睇法就係咁啦。其實咧，佢未有暗盤之前咧，我已經喺即係做訪問同做直播都講咗同樣嘅嘢。預示者咧就係、是、如果升到兩倍，算啦，走啦，獲利啦，夠啦，真係夠曬啦。但係如果升得一倍咧，你係真係藝高人膽大，你又真係完全係當去澳門過大海，入賭場嗰種心態，咁升一倍你咪瀟灑咯。咁但係咧係好高風險㗎嚇，我唔係太鼓勵㗎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升一倍半咧，咁我覺得就係一個。可能是一個合理的價格啦，這個呢都是真的喎，他未有暗盤之前我都是這樣說的。但是如果你說去到現在這一刻，這隻新股大家都會覺得、哦、因為供求關係失衡，因為孖展認購成本很高，因為頂頭除呢都要給很多萬的利息，不要這樣想，因為呢這個是公開發售的成本，國際配售呢他們不用給定錢先的，不用借孖展的， 佢哋係有貨先俾錢嘅。當然啦，有其他啲安排，表個不提啦。咁但係咧，即係換言之，其實國際配售嘅人有兩判，真係走得嘅有冇咁籌期？佢哋會唔會考慮走咧？同埋佢嘅集資額又唔係咁大，唔係話即係好似快手咁，又話要入MSCI， 又話要入呢樣嗰樣咁，又或者京東健康之前咁，又話好快入港股通，呢只股份唔會有呢啲憧憬住噶，亦都唔會嘅，基本上嚇，所以大家都要明白。佢嘅股价咁样升法系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失衡咯，即系同佢基本因素其实真系冇乜关系。 咁总之抽到嘅朋友恭喜你啦。咁操作嘅方法咧，头先咧 Dicky 都讲到好清楚啦。咁但系头先嗰只嘅 IPO 啊，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咧，未必参与到好多啊，但系即系个个都想斗下利是噶啦，咁样利利是是啊嘛。咁 Dicky 头先都有讲啊，话喂有啲利是股嗱、啊，唔使益我同 Kitty 噶啦，益下晨光嘅听众朋友仲好啦。 好嗱，即系都系利是股啦，即系都系有唔同嘅时间嘅，有啲可能可以睇耐啲啦。咁我都好简单讲下，讲到啊契妈 Catherine Wood 都有买到嗰只平安好医生咧，其实我好耐之前都有推介过。咁但系嚟到呢啲价位咧，我都觉得即系开始会有少少风险嘅。咁但系咧有冇一啲股份都可以抠下咧？如果你话比较系即系稳健啦吓，即系进取啲嗰啲咧，我就唔打算喺呢度讲啦，因为听得晨光啲朋友都系想稳健一啲嘅。我会觉得咧，开始慢慢可以抠翻啲传统旧经济股份，因为嗱，起码香港疫情慢慢受控啦，咁我都会觉得咧，传统嘅一啲例如房地产信托基金咧，我谂佢哋可能个股价嚟紧咧会有好啲嘅表现，无论领展又好啦，支付产业信托都好啦，呢一类咧我就觉得旧经济股开始会有机会抬头。嗱，呢个思维咧好简单，点解会嚟嘅咧？就是因为我都会见到股神巴菲特咧，佢嘅投资旗舰股喺呢段时间咧，就唔系一路见高追高啲新经济，佢都有，但唔系主力咯。主力反而买啲低残嘅旧经济，就搏个经济开始有个复苏。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同样思维咧，我会觉得适合啲稳健啲嘅投资者。咁如果你话喂德基好进取啲选择咧，咁可能。即系唔系太適合晨光呢啲股咧，就 少 个 问题 啦。 系好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咁我哋听日再倾咯。 多 谢 Dicky， 拜拜， 拜拜。 Bye bye，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时间嚟到8:21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钟哥。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啦，今日2月18日啦。喂，原来咧，呢度真系要讲一讲，原来日本好得意嘅，佢哋每一日咧都有一个特别嘅日子。 哦。 即系嗱，例如2月18日咧，咁佢哋今日有一个叫做讨厌抽烟嘅运动日咁样。 嗯。 仲有好多嘅，例如今日又系咩冥王星日啊，嗰啲叫做乡土方言日子啊，呢啲咁样。 但系呢个咧就唔系话净系日本嘅，全世界都系咁样。 全世界都有嘅。 每一日咧都有一日唔知咩日嘅。 冇错啦。 今日洗手日啊，今日洗脚日啊，一定会有。 咁我发现咗咧，寻日喺2月17日嘅时候，呢个应该净系日本嘅。咁佢有一个咧叫做曱甴。曱甴系咩嚟嘅咧？唔系曱甴啦吓，曱甴系一个声嚟嘅，就系我哋嗰啲扭蛋嗰个声，唔系嗒一声嘅。咁你用日文发音嘅，其实就变咗个曱甴咁样。原来2月17日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叫做曱甴嘅日，即系寻日咧，有好多人咧就会因为呢一个曱甴嘅日咧，就走咗去嗰度玩扭蛋，咁啊令到好多人咧就勾翻起咧就系玩扭蛋嗰种嘅叫做心理，患得患失嘅心理，同埋因为而家扭蛋佢哋已经进化咗一样嘢。唔係話淨係我哋喺街見到啲玩具，咁係扭蛋啦，係咪？ 佢咩都有得扭噶嘛？ 咩都有得扭啊！你知唔知而家進化到用電話扭蛋啊？ 我知你講呢個啊，我知你會講呢句啊，懶幽默 咁啊！係 啦，嗱，佢哋而家好多時咧就係用電話去到做扭蛋嗰個動作嘅。 嗯， 點樣用電話扭咧？而家咪好多嗰啲手提電話遊戲嘅。 嗯， 佢哋手提電話遊戲而家最中意咧。就係、是、扭蛋，咁佢哋嗰啲扭蛋，如果大家都有玩嘅時候咧，其實同一個道理就係咩抽嗰啲咩SR 啊、SSR 啊、UR 大家應該成日見噶啦，有打過手提電話遊戲都應該會知嘅。咁你一抽嘅時候咧，就按照住次序睇下抽到嗰個角色係勁 定係唔勁？啊，佢哋講翻原來呢一個嘅叫遊戲嘅套路咧，就係、是、由扭蛋嗰度咧演變出嚟嘅、 嗯。 因為佢哋要捉住一個嘅心理，捉住嗰啲玩家或者中意扭蛋玩具啲小朋友啊、大人啊、大朋友嗰啲嘅心理咧，就係話到當你扭蛋嘅時候咧。原來人會無形之中有一下快感出咗嚟， 係即係嗰個驚喜啊嘛， 係啦，嗰個驚喜，即係佢嗰個得定係唔得，攞唔攞到啊，攞又攞到，嗰、那個心理咧，原來係可以令到人哋有一個無底深潭，不斷係咁抌錢入去，係咁喺度抽嘅喎。 好啦，咁問問兩位都有抽過蛋啦、 啊，有啊，梗有啊。 咁你哋抽中想要嘅嘢機會率高啲啊，定抽到唔想要嘅嘢機會率高啲？ 梗係抽到唔想要嘅嘢啦。 問題就喺呢度啦。所以而家我嘅取態咧，就係如果我想要嘅話咧，我就會去油麻地啊、旺角一帶咧買一套，或者買翻淨係想要嗰只。 但佢就冇出頭先小白所講嗰一種 興奮嘅感覺， 係啦，即係如果你買咁，你就即係正頭正路咁樣嗰個價錢就買啦。可能係比起你抽嘅加多少少錢，但係你就肯定咧就買到你想要嗰樣嘢，中嗰樣嘢。 係，但係當你擺落個秤嗰度秤咧，你經常有一種沮喪嘅感覺咧，你就會覺得。不如都是落旺角啦，即系咁样。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自己咧就会抽、嗯，我抽一次，抽唔中咧我就唔会再抽。即系有啲人搏命会抽噶嘛， 点都要抽到为止。 系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就系嗰个钱就花咗喺呢度，你会重复啦，嗯、即系抽完 A 都系 A， 抽嚟抽去第三只都系 A， 咁、嗯、你嗰个沮丧咧系再加。沉重咗嘅、 嗯， 即系唔单止你得唔到你想要嘅嘢，你重复咗你唔想要嘅嘢。 系咯， 咁所以咧，我系好理性地一次抽到咁啊抽就开心，嗯、抽唔到咧咁我算 了。你都认命啦，系嘛？ 我认命， 即系知道自己 都做咗咁耐人啦。但系有时候真系一次抽到咧，嗰、那个开心系即系。好难以言喻 啊！系啊，系好多倍嘅，即系嗱，你一次抽到，可能你个开心会变咗系五倍、十倍咁样啦。但你抽咗五次、十次都抽唔到咧，你嗰个唔开心又可能去一百倍添嘅。系啦，嗱，咁佢哋都话到咧，其实即系抽嘅时候咧，都有少少策略可以帮大家悭钱嘅。咁、你应该咧系，譬如我每一次抽嘅时候咧，我预备咗50蚊，我只系抽五次。即係要俾一個嘅叫做 limit， 自己一個嘅叫做頂頂嘅位置俾自己。我諗住用50蚊去到抽五次10蚊嘅扭蛋嘅話咧，我抽完我就算啦、 嗯， 抽到就走，抽唔到咧都要走。 嗯、 即係抽到可能譬如你一次中嘅，咁你咪嗰40蚊你咪慳翻。 冇用嘅，冇用嘅， 冇用嘅咩？ 嗱，如果你聽下即係剛才啊 O 嘅呢個投資第一線咧，你都知咧，好多人都係咁樣嘅。譬如話賺到某一個目標價。哎、不如放啦，赚够噶啦，但你都系唔放噶、 嗯， 即系请佢话不如再搏多铺 咁样，系啊，吓 咁啊无底深潭咁点算咧？咁我而家佢哋就日本好多嘅叫做譬如游戏机发展商咧，咁佢咪话咗将嗰啲手机游戏变咗好多就系呢抽扭蛋嘅心理嘅，而家佢哋就系用呢一个方法咧赚咗好多钱，啲钱喺边度嚟咧？就系、是、捉住呢一个游戏玩家嘅心理， 嗯、 令到啲人咧就不断去到货金，咁啊变咗一样嘢叫做废货金， 系 啦，即系你货金嗰啲钱咧。变咗废嘅， 喂，我反而就呢、這个心理大家都明啦，因为大家即系由细扭到大扭到而家都啲扭蛋系出到千奇百趣都有嘅、嗯，即系直头有间铺头净系俾你扭蛋嘅，即系而家都会有噶嘛。我反而系想讲啲扭蛋咧，佢又真系越出越犀利、 嗯， 即系你细个最 cheap 嗰只，即系1蚊5毫子嗰啲，咪就系扭嗰啲波波啊、 蛋 蛋 波 啊，系啊，或者咧啲好细个 金章啊， 系啦，金章啊、戒指仔啊咁嗰啲噶嘛。但系而家咧。佢出到成40-50蚊一个扭蛋都会有嘅喎， 佢嗰啲40-50蚊嗰啲扭蛋咧，仲要我见过有一款咧，佢系砌机械人嘅， 系 咁你本身 买足咁多款啊， 你要扭足咁多款， 扭足咁多款啊， 根本冇可能。即系我有个朋友很好嘅，佢就带我仔去扭蛋啦，咁啊点知拣咗呢一个机械人嘅款式去扭，我都忍唔住闹佢做乜咁嘥钱、因为佢就扭一只脚翻嚟， 哦，就冇咗冇咗其他部分， 佢话净系只脚，佢又冇手啦，又冇手，头胸腹都唔齐 所以不解之謎，我即係講翻，淨話崔傑彤講話40-50蚊，40-50蚊呢度啊，日本扭蛋咧500 yen， 嚇 500 yen， 30几蚊咁樣， 30几蚊。香港扭蛋咧係同樣都係500 yen，、但係變咗50蚊，咁你知道喺香港扭蛋係幾咁食水深啊？ 失算啊嘛！ 所以我試過咧、叫我朋友喺日本幫我扭一隻扭蛋， 但寄翻嚟貴啲喎。 唔係佢當手信俾我，同埋用佢嘅運氣，佢真係抽到我想要嘅嘢咯。嗰、個其實後屘喺香港都有得賣嘅，佢咧就係一隻戒指嚟嘅。咁但係嗰隻戒指仔咧就係嗰啲日本嘅食物。咁我最想要嗰隻咧就係三文魚子，你知道我好中意咧。 我知邊只啦， 食物擺咗喺度。 就喺个即系好似个钻石嗰个位啦、嗯，就是、三粒三文鱼子啦。佢、嗯、最犀利系咩咧？佢个盒咧系一个饭团嚟嘅，即系三角形嘅饭团可以打开嘅。 哦， 系啊，嗰阵时都之前都几 hit 噶。 咁啊谂到扭蛋必胜法啦，搵个好运嘅朋友啦。 系啊， 即系将自己嘅厄运建喺人哋嘅好运上边啊嘛。 唔系，大家互相借嚟借去啫。 借运， 唔该小白。 好啦，唔该晒。咁啊，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行好运啦。大家可以去试下抽个扭蛋，睇下系咪真系中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8%。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由细到大，爸爸妈妈都俾我试好多唔同嘅嘢噶， 屋企人一直都好鼓励我学多啲嘢。 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由细到大培养嘅兴趣，终身受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美联社话星期三的示威规模是政变以来最大。在最大城市仰光，大批示威者堵塞市中心的马路，有人将汽车停在路上，限制军车和警车流动。首都内比都有来自不同行业的民众游行。軍方說一名警員在星期日和示威者衝突期間殉職，強調會對違法的人採取行動。軍方又向多位著名演員、導演和歌手發出拘捕令，指控他們煽動民眾參加反對軍方的公民抗命運動。聯合國緬甸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警告，軍方調派士兵到仰光可能導致局勢急速失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拒絕屈服於澳洲政府計劃實施的一項新法例，決定不再容許澳洲用戶在旗下社交平台分享新聞資訊。澳洲政府準備立法，強制社交媒體使用當地傳媒的新聞內容時候，向對方分享收入來源。Facebook 澳洲及新西蘭經理伊斯頓批評，坎培拉政府誤解公司平台和分享新聞內容的發行者之間的關係，公司唯有採取行動，澳洲用戶將無法在 Facebook 閱讀或者分享當地或國際新聞。澳洲政府說將會繼續與 Facebook 磋商。另一大型科技 Google 早前與傳媒大亨梅鐸成立的新聞集團達成協議， Google 同意向新聞集團支付新聞內容費用。政府今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堂食延长至到晚上10点，容许四人一台，包括戏院、美容院、健身中心、主题公园和体育处所等场所可以重开，但酒吧和派对房间等仍未获准复业。海洋公园今日率先复业，香港迪士尼乐园就会在明日重开。海洋公園說整體和個別機動遊戲和設施的容客量會減至不超過一半。香港迪士尼樂園說逢星期二和四暫停開放，並會實施人數管制。政府早前說重開的場所和晚市堂食的食肆員工要定期檢測，負責人必須要求顧客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碼或者留下聯絡資料。如果食肆不打算经营晚市堂食，可以按上一回的防疫规例经营。葵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昨晚11点多，53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住货柜码头南路行驶，期间同一架货车相撞，男事主被困货车车底，要由消防救出，送院抢救无效不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0343点，升5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埋星期六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就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咧，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西行嘅龙尾就过咗波斯富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一啲啫，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就比较繁忙少少嘅。而大埔公路九龙区大埔公路部分路段有些维修要进行的。现时大埔公路沙田方向近住龙月道部分的行车线仍然有封路措施的。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啊，嫦娥姑娘，你睇今日嘅银河几咁秀美？ 系啊，吴刚大哥，连玉兔都话今晚嘅琼霜特别宁静啊！啊，何解忽然咁嘈嘅呢？ 大胆，边个竟敢打邀我哋欣赏太空嘅雅兴？ 哎 ，sorry， 打搅晒，系我哋现代人喺小行星采矿啊！想知道点解人类要掘到上太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小行星采矿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瘟疫降临，透视人性的脆弱， 我们应该怎样自处呢？ 开卷乐会为大家呈现线上特备节目《时代下的阅读》， 三位嘉宾会分享三本与疫症有关的书，他们是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罗永生， 作家岑朗天， 艺术评论人查影南。 2月19日星期五夜晚8:00， 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现场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 ，Kitty，Kitty 今日好靓喎， 吓， 系啊， 多谢多谢，我以为你话出面好靓， 唔系、啊， 估唔到你系望住我讲，其实你都好靓、 啊，其实天气都好靓、 啊，系啊，不如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干燥嘅，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离岸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室外气温咧而家17度，相对湿度54%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小路宝。喺我哋成长嘅过程里面，都总会有机会睇过一啲叫特摄片嘅。何谓特摄片呢？简单而言，就是用大量的特技效果去拍摄一些真人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剧的。题材方面都是会以科幻为主，譬如说有怪兽、机械人或者是超人等等。 咁由於係真人拍攝啦，咁所以咧對於小朋友嚟講，睇落去嗰樣嘢好似係真嘅一樣嘅添。今日要登場嘅呢個小老寶咧，佢亦都係來自《蒙面超人之父》石之心張太郎先生嘅作品嚟嘅。相對嚟講咧，同《蒙面超人》可以話係走兩個極端，《蒙面超人》就係要警惡情奸打怪獸。但是小老寶就是 sell 温情可爱和有教育意义的。这套片集在1976年至77年初就在香港的麗的电视台那里播映，总共就有118集。故事的主线就当然是围绕着这个很可爱的红色机械人小老寶。相比起其他机械人，他是比较大头虾，在学校成日撞板会被老师闹的。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要成为 A 级机械人的梦想，真是歌仔都有得唱，又卖力又肯做噶， 即系又系呢啲年纪嘅见证啊！想问下崔杰彤， 七几年喎、啊、今次， 你有冇听过先？ 小老宝有 嗱，呢个名好真系好有趣。你就算冇睇过、嗯，可能你年纪太细冇睇过，但系你点都喺成长过程里边听过呢个名 字。系嗱、啊，我喺边度听过呢？就系、是、我睇嗰套戏叫做呢个百分百感觉。咁、嗯、啊，郑伊健咧喺套戏里面咧就好中意小老宝嘅。咁我仲记得有个画面，好似佢系去到日本咧、嗯、就搵嗰啲小老宝公仔啊。系啦，咁我就喺嗰阵时咧就认识哦，原来有只咁样嘅嘢。其实之后都有间唔少会听人哋讲下嘅，咁大概佢样子我都知道嘅，即系头先阿梁学熙讲红红地色嘅机械人，咁好似一个箱仔咁样噶嘛，佢系啦， 好似一个垃圾桶啊， 系啦系啦系啦， 地噶嘛， 系啦。但系嗰个故事我就真系唔知道，都系头先听阿梁学熙讲，我就开始有少少idea 喺度啦。 哦，跟住落嚟咧，DJ 考试啊，梁学熙可唔可以用30秒钟讲咗小老宝嘅剧情出嚟？ 咦，小老宝嘅剧情嗱。首先回应返崔杰同一样嘢先啦，就係、是其实上年呢小老宝係出过一个劇场版嘅。 哦係呀、 啊。新嘅。 新嘅。咁嘅啲人话佢个样呢就变咗係一个嗰啲叫咩气炸锅。 嗯。即係总之佢改良咗。 係啦、啊。 其实可能气炸锅学佢呢。 佢先年都同咗，就啲人话佢变咗气炸锅。咁、因为小老宝本身嗰个世界呢就、以我所知呢个机械人学院呢就係想训练一啲机械人呢同人类好好相处啊，即係照顾人类啊等等咁样嘅。咁而呢啲嘅机械人呢，咁佢哋就係有唔同嘅级数啦，要考试啊，咁然后就即係成功啦 ,A 级机械人啦，咁就真係可以投入社会服务。咁但小老宝呢就係、是、好似唔知 G 级定咩嘅，即係好低级嘅。 好、低级嘅。 係啦，咁但係跟住佢自己又好想係真係要做到一个啊，我要做一个成功嘅机械人，我出人头地，咁我就为人类服务啦，即係嗰啲嗰啲 friend 啦。咁跟住呢就係呢一个嘅冒险故事呢，就係讲佢啊每一集呢咁啊，会同一啲佢，因为佢遇到嗰套系咪小山咧？我唔记得咗嗰个家庭个名字啦、就遇到有啲小朋友咁啊，同佢哋一齐去经历一啲嘅事情啦。咁啊，从中佢啊学识一啲做机械人嘅道理。 太复杂啦，你讲得 啊，同埋多我30秒啊，唔合格。 多晒佢太复杂。 你一路讲，阿钟哥一路皱眉。 其实好简单，小老宝好中意小兵女。佢每一次去到家庭嘅时候，谂住做啲嘢，点知最后闯祸，钢铁老师都系俾个灵鸡蛋佢。每一集都系咁，完啦。每一集都系咁嘅啫。 咁但系有冇大团圆结局噶？冇噶。 基本上佢冇乜结局嘅。咁因为咧，佢去到第二季定第三季咧，佢已经换咗一个家庭噶啦，即系去咗另外一个家庭嗰度噶。 哎呀，咁惨啊！ 系成个家庭换咗嘅。咁因为由于佢又要带入一啲新嘅机械人，即系嗰啲同学啊，有另一批新噶嘛。咁、可能系由于嗰个新鲜感啦，又或者系当时一啲玩具啦，咁所以咧佢后边咧其实同前期所有出现嘅人物已经唔同晒啦，除咗小老宝之外，咁、但系当然个古仔个结构系冇变过噶，一模一样。所以你睇完第一集，你去到睇大结局咧都得嘅， 系因为系冇结局嘅， 冇结局嘅。 所以呢个机械人系列咧，同平时嗰啲有啲唔同，即、就、系、是其他好多咧都系即系英雄主义啊，即系拯救世人啊咁样嘅。咁但系佢咧就系、是、行可爱嘅路线嘅， 系噶系 啦，即系撞板啊，得得意意啊咁样样嘅。 同埋佢就系、是有一样嘢，点解当时咧好多女士啊或者女性们都喜欢小老宝咧？因为同自己一样啊，唔系话个身形咁直， 一直落， 唔系个身形， 成个桶。 唔系，而系因为都系怕曱甴。佢、每一次见到曱甴咧，只眼咧就会即系飙晒啲火花，跟住就晕咗噶啦。佢 系 好怕曱甴嘅。咁所以咧，即系我成日觉得阿星爷嗰套唐伯虎咧，有少少灵感都系嚟自小老宝啊。 啊，小强，小强嗰度，因为咧曱甴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物种啊，即系点解大家都会惊佢？ 嗯，我就唔惊，所以我唔惊，我唔惊曱甴。 我见过你捉佢先，见过你，我操， 系吸住，系啦，唔系因为我细个住村屋啊嘛，所以见得多就唔怕噶啦。 系曱甴惊你啊嘛，真系劲啊，真系见到你都掉头走。 喂，等，但系呢一套小路宝咧，佢维持得耐唔耐咧？个热 耐，做咗好耐嘅， 做咗好耐嘅， 即系当时都拍。如果我冇记错，唔知两季多过两季添啊，以日本嚟讲，香港就冇做晒啦，當然係咁，但係有冇做晒其實都唔知嘅。咁我記得以前喺叫做麗的時代播啊，香港啊，咁嗰陣時咧，佢就正正咧就擺喺嗰啲叫做傍晚時分， 係 咁咧就對同無線嘅新聞對著幹嘅。即前前後後， 你睇新聞定睇小路寶啊？ 咁或者佢 即係左手又係肉，手背又 係 肉。 之後就即係直頭打到正嘅就係無面超人系列啦，就直頭係。呢边就是新闻，那边就是蒙面超人。 但很明显两班人来的，即是如果即是揀蒙面超人和揀小老婆。 那阵时就会看到究竟这个家庭是哪个话事了。你走过譬如六点钟六点半钟你走过、哦、如果他在家做蒙面超人即是啲细路话事咯。如果是做新闻就是大人话事的。即是你看得很清楚的。哦嗯小老婆那时就在香港 很大的热潮。那要即不得不称赞呢當其時喺香港為小老寶配音嘅一位已故嘅藝人啦，就係叫做陳怡興。咁佢咧就之後咧就係因為佢配小老寶把聲配到出神入化，跟住就俾無線怪角過咗 TVB 啦。 哦， 即係呢個真係好厲害，因為佢配到好生鬼啊。 係 咁大家都好中意，跟住就過咗去 TVB 啦。咁喺主力就係做歡樂今宵嘅。咁跟住裏邊又曾經做過哪吒啦，又係好出色啦。 喂，呢個都好緊要啊！即係睇卡通片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可能係日文又好，即係其他語言啦。咁你譯翻過嚟，即係你去配音咧，佢生唔生鬼都好係令到小朋友中唔中意。 係啊， 嗰一樣嘢，即係把聲係點樣啊，或者佢。甚至里面的台词是怎样的，有时譬如我们去看电影呢，有中文版和英文版呢，你译了呢其实可能是没有了神髓的嘛。 是啊。 是但有些呢如果会找到一个好的人去到配音呢，又令到件事又起翻的，可以。 所以有时候我个人来讲，我有少少怕有一些新春特别版或者什么圣诞版那些配音动画的。是是是。因为通常他会找一些很出名的艺员拍、或者明星去配音的嘛。就将那些稿改晒，咁我就硬系觉得好似争咗少少，我就偏向睇翻嗰个原汁原味咁样。 但呢个小老宝多唔多周边产品咧？因为我嘅印象咧，就好似真系如果你要买佢嘅嘢咧，就系买佢个样咯，即 系 好少话将佢个样印喺其他嘢嗰度，系咪咧？ 咁你印咗佢个样喺个件 T 恤度，你都好似唔系好想出街，可以我嚟收藏。 譬如小丸子咁，佢又印喺衫度啊，印喺顶帽度啊咁样。 不过当时咧就冇咁多，因为70年。年代冇咁多呢啲叫做周边商品，你极其量叫做出件T 恤，出本公仔书或者出玩具，即系最多就系呢啲，唔会话而家又眉笔啊，跟住电话印 电话壳啊， 唔会有咁多呢一类型嘅嘢，你可以印到嗰个 icon 上去。 好，讲咗咁耐，咁阿梁学希同埋阿钟哥有冇拥有一只小老宝喺屋企咧？ 太年代久远啦，我细个嘅时候曾经想买过嘅，因为咧屋企人就强烈推介啦，就话哎呀好益智嘅，咁你唔好睇嗰啲咩合体机械人啦，你睇小老宝啦，系咁同我讲，系啊， 即系 sell 佢俾你系嘛？ 系啦 ，sell 佢俾我，跟住咧有一期我好似记得咧系曾经香港有漫画嘅出版商咧系复刻过嘅，咁嗰阵时我都想买嚟睇，咁但系咧就。 睇唔翻啊！ 真系睇唔落去啊！但系好似咧，据说 小兵女咯。 但系据说咧，小老宝嘅即系当年嘅超合金嘅玩具咧，而家都系几有收藏价值嘅。 梗系啦，如果你储得齐一套啊，你就真系不得了啊！因为佢有好多个同学噶嘛，佢当时系出晒咁多个同学嘅。如果你储齐咗咧，你真系哇！你可以攞出去将佢变成一顿好丰富嘅，唔系可以食到一个月好丰富嘅晚餐。 定系 staycation 都得啊，应该 即系都可以啊，都可以。嗱，咁另外一个就系一个又系年代的见证啊。每一次咧去讲呢一个动漫嘅时候咧，阿梁我希都会啊，钟哥系咪呢只歌啊？中國是不是這隻歌？他每次都問我，因為他每次找到那隻都是翻唱版本來的，就不是原唱版本，因為沒辦法了。 原唱版本同我希未聽過，佢我諗阿 Vincent 聽嘅時候已經全部都係嗰啲翻唱 version， 嗰啲咩兒童兒歌合輯裏面嗰啲咯。 咁話呢一隻你要聽翻呢位歌手呢位明星藝人當年啊叫做鐘叮噹，主題曲係佢唱嘅。 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座右铭，无论做人定系做事，我都本住呢个态度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想知道我嘅座右铭系关于乜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其实是想告诉你，做任何事都要尽力而为。出来社会做事，如果能够本住这个座右铭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做人主动一点，凡事走多步，好心有好报。在工作方面，如果我们都不计较能够做得多少得多少，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凡事做多步，必定有回报。至于在规划自己的将来，不论是仕途定还是学业，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凡事看多步，必有好出路。今日开始，不妨将我的座右铭都变成你的座右铭啊。记住，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Always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若然你肯学又肯做，咁你就必定大把前途。 系嘅，真系要做多一步，行多一步，做多一步咧，就一定世界更美好啊！嗯，呢个系嘅。啊好， 嗯， 有啲咩体会啊？ 行下公园啦。 嗯，好啊。 行咩公园？ 嗯， 海洋公园啦。 今日开翻， 今日重开啊。不过咧，琴日就要预约噶，民事好似预约已经爆满咗啦。 因为佢限人数入场啊嘛，好似 系啊。咁啊，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咁啊，游客咧入园之前咧就需用呢个安心出行啊，或者咧登记呢个个人资料嘅。咁、呢个都系必须嘅。咁你话喂，唔想黄竹坑、去欣澳嗰个得唔得？欣澳嗰个咧 主题乐园啊， 系啦，主题乐园咧。 就要去到咧19号，即系听日咧先开呢个乐园啦，咁、样。咁其实仲有好多庙宇，譬如慈山寺啊嗰啲都要登记咗先嘅，即系网上预约咗你先好去咯。如果唔系啊，随时咧都要食呢个闭门羹啦，咁样。咁但系问一下两位拍档啊，究竟恨唔恨去呢一类嘅主题公园咧？即系都过咗两三个月冇入过去噶咯、有啲 首先我就唔会太恨嘅， 系嘛？ 因为都去过啦，但系咧。就算好恨去，我個人意見啫，我純粹我個人意見啫，我唔會揀今日、 因為人太多啦，真係 都唔係、因為佢閂得太耐，咁、去到嘅時候， 你等啲機動遊戲 run 下先係嘛，你自己喐下先啦 ，warm up 下先。 或者有啲房咧，即係變咗密閉空間一段時間，咪都可能有啲塵啊， 比較焗啊，空氣又唔流通啊， 流通啊， 好有道理喎、 啊，先去得 東哥你講得真係、啊， 我個人意見啫嚇， 係係係，咁啊啲機動遊戲都要 run 下先，不過、即係唔係話佢哋即係冇人去就生曬。或者丟空咁，但係我估佢哋都有啲正常維修嘅，咁你入去探下啲魚咯，即係 啲魚係冇休息過嘅，佢都係游緊水。 探下啲魚啊，探下熊貓啊，探下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嘅生物啊咁樣咯。 啲魚唔會停咗。 唔係，但係佢哋都要適應啊。即系咁耐冇见 人 咧，突然之间涌晒，即系可能佢会匿埋，系啦。但系如果可能你俾翻一头半个月佢去适应下咧，系啦，咁佢又会即系神态自若咁样走出嚟俾你影下相啊。 大家好似讲到咧，即系闭馆之后，好似系熄埋灯，佢哋咩都见唔到咁样。其实应该有啲工作人员都会即系行过俾佢望一望咁样。 应该有，但系同即系平时嗰个游客嘅流量争好远咯。 系呢个都几得意，有阵时换位思考。我哋系动物或者我哋系鱼咁先算啦，水族馆入边系鱼，我都会觉得哇正啊！原来可以有两个月咧放假啊，唔使喺你面前游嚟游去啊，我可以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啊， 咁样啊， 系啊， 你直头系 Nemo 嚟噶，你而家 系啊，咁你动物都系即系普通人，即系普通人嘅 logic 就系食啦、住啦，即系一啲即系正常嘅需要啦。咁你即系透过玻璃成日俾人望住你，好多正常嘅需要你都唔愿意发生啦，但系。有两个月，个零两个月时间，冇人睇住、正啊，熄灯开 party 啦，咁样，即可能系咁样嘅。 不过当然咧， 会繁殖得多咗咧，你觉得鱼类方面？ 嗱，你又唔好咁样谂。 系点解？ 唔系冇嘢做就一定做嗰啲嘢嘅。 系做咩咧？ 佢可能会进修啦。 哦，咁又系， 或者听下 读个 degree 啊， 做下 gym 啊， 听下神光啊，举下铁啊。 你有冇见到条鱼大条咗，同埋实净咗啲肉？就係咯，做咗運動啊， 會唔會個肚個肚膨脹咗，食得多咗啫，食得多咗 咁其實咧，即係譬如話有好多人買套票噶嘛，即係年票嗰啲，甚至係咁可能咧就會覺得，哎呀喂，忍咗咁耐冇得去，佢就真係可能有少少報復式，我今日去翻舊本，即係一開聽日即係譬如海洋公園就今日啦，主題樂園就聽日啦，一定要去，第一即係要做第一個衝入去嗰個添，即係玩翻舊本，亦都會有呢啲嘅朋友存在噶嘛。 不過其實如果阿歐唔講咧，即係你唔去或者唔諗又由自可喎，咁啊即係幾年都冇去，咪幾年都冇去咯。但係你咁樣一講一講之後， 好似好想 係咧，又真係好似好耐冇去過，唔知而家變成點咧？咁樣都有少少心動啊！ 我哋三個咧都未有小朋友，咁啊唔會有啲小朋友掙住入去。哦，我真係好掛住米奇啊！ 喂嗱，此言差異啊！我喺我識嘅朋友群當中咧，絕大部分係啲大人講呢句嘅， 係咪唔係話？ 唔係細路仔講呢句，好耐冇去，我好想去啊！係 咩真 係㗎？真係㗎。是很多大人是借啲細路過橋，即以為啊細路仔想去啫，其實是他自己想去。 係，啲細路仔可能話：唔好搞呢啲啦，我想行名店啊，媽熱死辣辣咁樣走入 去，出咗個新嘅手袋。 係啊，我同已經同米奇合照咗好多次噶啦，其實有冇發現張張相都一樣？ 咪仲要講人嚟嘅， 係啊，人嚟噶，講嘢噶，佢會。我有見過佢除低頭腦食飯，唔係嗱，呢個我哋揣測啫， 冇 唔會發生嘅， 唔會嘅， 唔會發生嘅。佢哋真 係 米奇嚟嘅， 真係米奇嚟嘅，堅係嘅。當佢哋做嘅時候咧，都好深信呢一樣嘢嘅。 係啊，嗰啲著住裙嗰啲真係公主嚟嘅，真係有個皇宮嘅，係咪先？ 啊，佢哋咁靚，我知啦。 係啦，我哋唔可以摧毀啲童心同埋佢哋嘅夢想或者個夢幻會幻滅咁樣唔得掂。 總之咧，主題樂園咧都會呢兩日咧就會重開啦。即係有一份掛念嘅心咧，不妨咧抽段時間去行下啦。 係行下啦，唔該曬阿歐。 多謝。 係啊，咁不過如果去到即係呢啲地方咧，大家都要緊記啦，即係我哋成日都有啲宣傳聲帶㗎啦，即係保持下距離啦。咁啊，即係記得啊，除咗 咗食嘢之外，所有时间都要戴住口罩，近啲洗手消毒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8日系一年嘅第4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6日。1885年2月18日，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嘅儿童文学作品《顽童历险记》喺美国出版，作品探究咗种族同埋身份问题，受当时一啲学者批评，小说持有种族主义立场，作品中亦使用带有侮辱黑人嘅字眼。小说喺美国上市后，一啲图书馆将佢列为禁书。2011年再版嘅《顽童历险记》，由于出版编辑更改喺小说中经常出现冒犯非洲裔读者嘅争议字眼，亦引起轩然大波。2月18日出生嘅朋友，具有磁力一般嘅想法同精力，令周遭环境变得充满生机，不拘小节，懂得了解事情嘅全部先下决定，亦会敞开胸襟聆听各种不同嘅观点，从中学习。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阅读不同类型嘅书籍，可唔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精辟嘅内容需要时间验证，可惜我哋更容易受到眼前出现未经考证嘅文字影响。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新一年安坐家中，听实环保双掌大挑战啊！ 香港最大嘅岛系边个咧？ 填下啱啱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齐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啲铺排解释，又需要一啲时间或者咧有啲嘅嘢咧去建立你嘅论点啊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升咗90点啦，收报31,61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要跌82点。点解咧？因为啊，苹果公司咧出业绩啊吓，咁啊睇到都麻麻地啦，亦都巴菲特旗下嘅旗艦啊，投資旗艦咧巴郡啊嚇，咁啊將蘋果公司嘅持倉咧就減持6% 啊嚇，咁所以咧就導致即係蘋果公司咧就要下跌啦股價。咁但係今日港股方面咧有北水嘅支持底下，睇嚟咧有機會繼續升上去。 你唔中意我啊？點解咁講咧？ 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9:06啊，欧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个呼吁、哦， 我哋要增持一啲啊。头先听到股神巴菲特话减持苹果公司，我哋要增持一啲电话，同埋增持一啲 听众朋友啊。 系啦，咁啊，我哋而家1872388呢条电话线咧就开放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嚟嘅咧，可以留低你嘅祝福啦。咁啊，摆喺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迟啲就会播出噶啦。 系电话1872388。咁如果你有啲祝福嘅说话咧，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去同远方亲友啊，以至咧同身边嘅人咧打打气嘅，咁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這个环节咧，Kitty， 我哋继续咧追踪啊 Cindy Pan 啦。上一集我哋就讲过，佢咧就有呢、這个玻璃嘅茶具生意啦，咁啊都啊成功嘅喺2012年嘅时候做，跟住咧就喺中西区开咗一间茶饮店啦。啊，嗰间咧就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啊真系争少少。今集咧就想 focus 咧。今年啊新開張喎，係啦，咁啊呢一間有個粵字嘅屯門嘅手沖咖啡鋪啦，喂又係咧啲相勁靚啦，好文青啦，好 art like feel 啦咁樣， 非常之日系嘅精品咖啡店。 係 啊，第一條問題我要問一下阿 Cindy 咧，就係累積咗之前嘅一啲經驗啦。咁我仲好記得你上個禮拜話咧，即係同朋友合資嘅嗰門生意咧，突然之間中間嘅時候，你發現啲朋友好頹啊，咁你咧？除了要顾住盘生意咧，仲要顾住佢哋嘅情绪。咁经过嗰一次之后完结咗，你而家开一盘新嘅生意，你仲系咪同朋友合资咧？ 系啦， 定系唉唔好啦。既然系咁，再搞生意嘅时候都系自己嚟啦。如果唔系，朋友都冇得做啊。成日都系咁听噶嘛。 咁我自己嚟讲咧，其实今次都系合资嘅，因为咧我试过第一次嘅经验咧，即系玻璃茶具嗰一次咧，我发觉一个人做咧系真系吃力嘅。是真的吃力的，咁所以之后我都同自己讲，如果搞生意一定是合资的。 咁你今次合资的同上一次那个水果茶的合资朋友是同一班呢，定是找了另外一些人先不夹咁样？ 今次其实机缘巧合呢，合资者是我细佬嚟嘅。 哦，好好喎，家族生意可以形成下一档呢啲家族生意咁样呢。跟住如果当生意稳定落嚟呢，咁可能细佬又负责屯门区，跟住又插翻只脚去翻啲蛋黄嘅区域啦。咁有我估有机会系咁嘅，叫做 planning 会唔会都系咁咧 ，Cindy？ 我哋今次咧就会比较针对民居多嘅区域嘅。咁我哋首选屯门咧，因为其一我哋屋企住得近啦，都好快翻到公司啦。其二咧就其实我哋都之前一啲 case study 都好多成功例子系由屯天源呢啲出翻去。 系 屯天源即系 屯 门天水围。 天水围咯， 哦， 系啊，元朗特别劲啊，即系成日嗰啲车仔面铺突然间 再冲翻出嚟， 系啊，喺尖沙咀开咯，系啊，惊咩啫？系咪先？系啊，好劲噶，咁啊都真系有啲咁嘅例子。但系你头先都讲啦，其实背后做咗好多 research 噶嘛，咁啊喺今次呢个手冲咖啡铺，你又觉得屯门嘅经济环境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一个咁嘅面向咧？因为嗱，即系。我亦都唔怕講，譬如你之前喺 PMQ 原創方嗰度，哇，咁梗係50蚊杯咖啡輕鬆入樽啦，嗰個消費嘅群組 預咗係嘛？ 係啦，入到屯門又有冇真係一班嘅消費群可以 support 到你嘅企業咧？咁當然我亦都知道屯門好多新盤啦，我有好多朋友都搬咗入去屯門住，啱啱又收樓收鎖匙，又 housewarming 好開心咁樣。但係與此同時就係、是。真係問下個實際嘅環境會唔會都冇想象中咁差，而且係幾肯使錢喎咁樣咧？ 其實首先咧，今次咧我哋個收費唔會太貴嘅，因為我哋搬入屯門，咁就租金方面冇咁吃力啦。咁我哋針對嘅消費群咧，亦都係一啲比較 fresh 啲嘅後生仔女。咁所以咧就個定位咧比較低少少嘅個定價。咁我哋今次咧，其實成個 concept 咧就唔係淨係買杯嘢飲嘅。我哋個 concept 咧係叫做自己咖啡自己煮。咁其實咧呢、這個是一个似是一个 jam 的形式去进行的。咁可能嗰位客人嚟到啦，咁我哋就会教佢点样自己去用手冲嘅方式自己冲一杯咖啡俾自己嘅。因为疫情关系呢，我哋都知道好多人都唔可以再出街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今次呢推呢个自己咖啡自己煮，一来呢佢哋可以过嚟学啦，二来其实都可以买啲工具返去，买啲豆返去自己喺屋企超下囉。 哦， 我其實咧同阿 Cindy 傾咗今集第二集啦，我覺得佢真係好捉摸到個潮流，即係之前花茶應該 其實佢好後生嘅咋， 係所以佢 佢唔係你想象中咁成熟。 我冇想象佢好成熟，我淨係覺得佢好有觸覺，係啦，即係花茶完咗啦，嗰、那個或者已經嗰個潮流冇咁興起嘅時候，係而家啲人咧好中意慢活，好中意咖啡，好似阿 O 你咁講話會學咖啡，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中意體驗，即係個 workshop， 你唔好理佢係打卡又好，即係自己有份落手落腳衝去到Q time 又好，即係總之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覺得而家嘅一個趨勢嚟嘅。總之佢一定要即係個客人啊有份去到貢獻嘅，咁就好似好實在咁啦。 即係有份參與啊，最緊要個過程入邊，即係個咖啡師負責衝，但係啲豆咧係個顧客自己 磨。你磨嘅咁樣，咁你又有 IG story 出啦， 咁樣哦。 系咪真系咁样咧？即系阿 Cindy， 你嘅观察，你呢一个嘅定位，或者你多咗呢一个嘅服务，系咪真系吸引到你嘅顾客群 咧？其实我哋咧预计咧，即系第日可能放宽少少四人限聚咧，个效果会好少少嘅，因为暂时二人限聚咧就真系呢一 part 咧未做得咁好嘅。 嗯 咁但系我哋零售方面咧，因为我哋系行网店啦，咁我哋喺某啲平台已经卖紧啦。咁其实销量咧都 OK 嘅， 都即系好多方面都要谂得好细心啊。 一路听 Cindy 咁样讲，都系啲比较亮丽嘅面向，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其实做老板你。真係咁容易咩？即係要奮身去做啊，又要計成本啊，個員工唔翻工又要點啊？你啲豆翻唔切嚟又點啊？咁全部好多呢啲嘅考量咧，即係白頭髮都多幾條啊！ 再加上而家呢一個嘅時期又更加艱難啦，所以喺度都即係除咗多謝 Cindy 同埋替 Cindy 要加油之外咧，所有老闆們都要加油啊！ 嗱，點樣可以加油咧？你就入翻去屯門飲翻杯咖啡先啦嚇，好嘛嚇？ 好， 支持下 Cindy Pan。多谢你，拜拜， 拜拜。 音符同埋休止符都系有一个特定嘅时间值比例嘅。例如一个全音符咧，同埋一个四分音符嘅时间值比例就系4:1，而一个四分音符同一个八分音符嘅时间值比例咧就系2:1等等。而每一种音符本身咧，亦都可以用负点嚟到增加佢哋嘅时间值噶。即系话呢一个负点就可以令到音符嘅持续时间更加长啦。咁到底加咗负点嘅音符喺节拍上有冇改变呢？喺音符嘅右方加上负点，就会组成一个叫做负点音符。负点令到佢哋嘅时间值比起原先嘅时间值增加一半噶。换言之，一个有负点的音符时间值就是没有负点音符的150%，即是1.5倍。而休止符的计算方法亦都是一样的。想了解多些关于音乐的知识，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莫妮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啊，嚟到咧就系，咦，今日系18号人日嚟嘅、哦，初七、哦，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有 Erica 喺度。早晨 ，Erica， 恭喜发财，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啊，咁啊今日咧神光 morning call， 咦，有位小朋友喺度、哦，系咪啊？ 系。 啊，小朋友你叫咩名啊？ 唐奕森。 唐奕森啊，女女嚟嘅系咪啊？ 系。 哎呀，读书未啊？而家？ 知啦，而家读紧。 哦，读紧幼稚园啊。 系。 咁我祝你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 哎呀，咁就好啦。Erica 喺边度啊？ 系喺度。 系 Erica， 系咪你女女啊？ 系啊系啊。 哎呀，好精乖伶俐喎佢。 系啊。 一定好似你咁醒目啦，系咪 Erica？ 冇错冇错。 咁就好啦。 嚟紧牛年，大家都要牛气冲天。 咁啊，梗系啦。你有啲咩点唱，想点俾边一位呢？ 好，咁就首先就祝大家就祝我嘅屋企人啦，同埋识嘅朋友啦，咁就大家身体健康啦。 大吉大利啦， 心想事成。 唔系妹妹有一句又继续补上去嘅咩？ 妹妹，你仲有咩嘢要 讲？大吉大利， 大家大利，系啊。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咁 Erica， 你最想点咧？系点俾边一位咧？ 咁就真系点俾我嘅屋企人啦。咁就希望大家嚟紧一年都继续要身体健康啦。咁就 咁就所有嘢都继续好运。 系呢样嘢最紧要啦。 疫情都打破喎。 疫情都乜嘢话？ 打破。 打破疫情系嘛？ 系啦，冇错。 系好啊，好啊，非常之好啊。咁啊，都知道你哋准备咗呢首歌曲咧，就点翻俾全家人听。咁啊，希望你哋屋企人全部咧都系全家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唔好啊？ 好，唔该晒。 好啦，多谢你嘅 Erica， 多谢晒心心，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拜拜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利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有冤侣花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抛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听住呢首《财神到》，除了想起财神，你会不会有打牌的画面呢？ 你咕你咕新年财咁样， 唔系啊！我觉得咧喺新年嘅时候，大家即系打牌啦，围埋喺度攻打四方城嘅时候咧，个背景音乐好多时候都系财神到。可能我细个嘅时候，我妈打牌咧，新年嘅时候就系有播呢首歌。 点会啊？就算系嘅话，背景音乐应该系嗰只打雀英雄传啦， 攞心嗰首系嘛？啊，因为系同一只碟嚟，都系会碌到嘅。 前后 track 咁样 啫。嗱，咁我知我钟哥都中意打牌啊，系咪先？是啊、 我冇打， 冇打几耐咧？ 咪对上一次同你打咯，你话几耐啊？ 唔系嘛， 年几之前咯， 吓， 即系差唔多啦。 咁你应该周身都好痕下噶咯？ 系 啊， 啊，所以经常都用工作去麻醉 自 己， 系嘛？咁我应该系用啲麻掌嚟麻醉翻你， 等佢唔好 咁，我唔使咁多嘢做啦。因为而家一得闲咧，就啊，不如做呢样，不如做嗰样，咁不如我就帮你约埋脚。不过最烦系咩咧？即系如果你中意做嗰样嘢，譬如你做运动或者做 gym 做瑜伽，好多时候你可以一个人做啊嘛。但是麻雀呢你真的三缺一就最阴功。 是的，譬如以前那些叫做打游戏机不是有些麻雀机的。 是是是， 那你不用说现在上网就可以几个人一起打啦。但是以前没有的年代你不自己对着部机打麻雀这样。 是啊，但是真的没有那个感觉。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那阵时打那些麻雀机都是很想食糊的。因为食完糊之后呢后面的工作就会 变衫会 少一点。嗰陣時就係將個寄托放喺嗰度， 放喺嗰度， 但係嗰個公仔都唔係真人嚟嘅，都係假嘅， 都係假嘅， 都係寄托放喺嗰度。咁但係始終真人就係真人，即係有哇呢啲拍落嗰下聲咧，先覺得係打緊麻雀。 同埋你打麻雀，除咗即係嗰個即係想磨練下自己戰術啊，試下自己運氣之外咧，亦都係即係大家喺度聯誼嘅一個好方法嚟嘅，即係大家會一路傾住偈咁樣樣噶嘛。咁但係你話要約到曬齊四隻腳咧，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好難㗎。 所以能夠湊夠一台麻雀咧係幸福嘅。咁所以咧最近啊喺網上面咧就瘋傳咗一個咧喺美孚區。嘅拘捕廣告喎、哦， 咁呢個拘捕廣告咧，即係嗰啲成精乜嘢啊？ 拘捕即係嗰個地方嘅報紙， 美孚區係啦、 哦。我以為你係拘捕。 唔系拘捕，唔系拘捕，系 拘捕， 系啦，嗰、那个报纸系啦，咁佢咧就成精麻雀脚喎，系、啦，咁佢咧就喺呢个嘅招聘广告嗰度咧，即系写咗啲咩咧个内容就系话要求牌品好、眼力好、脾气好、懂广东牌、打二五鸡、自在联谊、打发时间。防老人痴呆，然后咧就留低咗个电话号码，就系阿李太嘅。咁跟住大家就话：，哇，真系好想打牌。咁咧呢个，我觉得好得意咯，即系好 Q 啊！我觉得呢个 好卫生喎，二五鸡我好耐冇听过， 系 即系呢个字，即系好耐冇听过。仲要广东牌打二五鸡，咁当然你真系联谊性质啦， 纯粹联谊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不过最后嗰句咧。我就覺得佢真係有個原因啦， 係防老人痴呆。 因為成日都話啦，都有啲研究話，原來咧你懂得打麻雀嘅銀髮一族，佢哋有呢、這、一個叫做腦退化嘅機會率咧，相對就會低啲嘅。係 係係， 咁可能經常運用啦咁樣，咁所以都幾推廣大家打。咁但係你知啦，打得大。你又驚傷感情，咁所以打嚴雞 咯， 最好啊！ 唔係同埋你嗰個渴求啊，你 feel 到，即係平時你話唔夠腳，喂咁啊 ，Kitty 你有冇 friend 啊？即係阿鐘哥你有冇朋友都即係得閒啊？即係你頂籠都係 friend 能 friend 啫，即係阿李太求呢個麻雀腳係渴求到要登上。美孚區嘅區部， 但係咁樣 識嘅都可以一齊打。 係，但係咁樣，即係你話第一句寫嘅就係最難求嘅牌品好。你好多人咧，個個人都覺得自己牌品好㗎啦。你真係落咗場之後，唔係話你自己牌品好唔好啊，係要睇下大家夾唔夾啊。 嗯， 可能如果你同佢真係八字唔夾嘅話咧，可能打慢少少，或者打快少少，或者打錯一隻牌，就會有人燥㗎啦。 係啊， 咁跟住做咩你打嗰只啊？有八万你唔打，打九万啫，你明知人哋上噶嘛，你就会有呢啲咁样嘅 即系最怕咧都完咗噶啦，完咗就讲翻咯。啊，前三铺你唔应该咁样 打啦，打旺咗人哋啦，呢句打旺咗。 所以咧，同唔熟嘅人打牌其实系好惊嘅，即系可能每句说话都觉得有意思。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李太咧，即系佢咁渴求嘅心。即係要登上去區部嗰度揾麻雀腳咧，咁我都希望佢揾到啦。 嗱，咁當然啦。另外，如果大家中意打麻雀，你都唔好專登走去。我為咗打麻雀又唔夠腳，走去一啲雀館嗰度打。嗰啲係唔同嘅遊戲規則嚟嘅。你唔好諗住佢慢慢打，打二五雞嗰啲玩法係唔同嘅。咁多位 係啦，自己小到怡情好啦。 小到怡情好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嗱，今晚八点钟咧就以事论事啊。咁啊，第一个题目就系如何安心出行咧，咁样吓。咁咧就咁政府咧就公布咗啦，今日咧就系食肆可以恢复呢、這个晚市堂食啦。 嗯。 啊，咁啊 ，Kitty 咧，你今晚有冇 book 台啊？ 今晚冇喎、 啊。到十点喎、啊，今晚可以。 系你自己做咧，通常都系咪？咁咪就好得意嘅。咁你入去嘅时候要小心啲啦，因为限聚令就两个人。咁但系每台就可以四个人。 嗯。 咁所以你入去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一齐入去。 嗯。分开行入去。 冇啦，前后 脚。前后脚。系、 啦。扮唔识，突然间坐落去咁样吓。好啦，咁样咧就。但員工方面呢就每14天呢就要撩一次、或者撩一次咁樣去做檢測。咁呢樣嘢呢實行起上嚟呢又得唔得呢咁樣。咁、所以呢你話仲有喎、嗰、那個顧客要入去呢、這、一個即係食嘢嘅時候呢、即係呢個強篤啊、安心出行啊、有少少滯銷，所以呢整啲、方法出嚟。結果呢今朝早有人喺呢個快餐店呢爭執啦，所以發生呢個狗鬥事件 咁 樣，真係慘啊！ 系啦，咁样呢个安心出行又点咧？咁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就见微知发啦，咁就若微啦，咁佢都应该系拍呢一集嘢嘅时候咧，就搞到而家要十四日隔离啦吓。啊，个见到若微咧，都会叫做余大壮或者 Audrey 咁样，有冇人叫微姨嘅咧？ 咁好似 Audrey 优雅啲啊 嘛。你而家佢隔离嘅时候嗰啲啊？美姨饭盒啊，我嘢俾佢食噶， 未必应你 系嘛？佢突然间霎时间谂唔起啊，系叫自己啊，咁啊，跟住咧就系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咧就区区小节啦，大角咀啊，大角咀呢个地方咧，我系觉得佢好似桃花岛咁样噶。 点解咧？ 阿梁荣忠你就知啊，有冇发觉咧？揸车入大角咀咧，你兜嚟兜去都 哦，系啊，荡失路啊， 系啊，唔知兜嚟兜去咧。佢好似咧，咦，又翻返去大角咀咁樣， 係啊， 嗰度嗰啲路咧好得意嘅，係你就算用啲唔知咩咩 map 咧，你都會行錯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大角咀咧一路咧嗰個發展咧都係同周邊嘅地區咧撐咗一截嘅喎，即係你喺旺角隔離啊嘛，但係你硬喺裏邊好多五金鋪啊等等咁樣，但係今日我哋去睇嘅大角咀咧，啊原來咧以前咧。是真的有一片大海角嚟噶，系、啊，咁又有船澳啊，咁啊经历好多填海啊咁样，咁而家填下填下咧，就隔篱填咗一啲高尚住宅出嚟啦，系咪？即系呢边咧就住人嘅，嗰边咧就即系大角咀一条天桥隔篱咧，嗰边就同大家讲拜拜嘅，咁啊呢个地方好有趣，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啦，新兴运动啊，一种叫叫咩咧？运动打翻，吓、 哦， 系咯。咁咧呢個叫tricky 啊 ，tricking 係啦，咁咧就係結合咗體操啦、舞蹈啦，同埋跆拳道咧混合埋一齊嘅，咁咧就即係冇任何道具啦，咧就喺高空轉體啊，跟住後空翻啊，整啲高難度動作，我諗都係咧呢排又唔去得 gym 咧，大家咧就我你識咩啊？我識跳舞咯，又打下跆拳道咯，係咧搞啲嘢出嚟啦咁樣， 咁啊打翻手啦咁就 係啊，咁啊搞起一大難餐啦嚇，咁啊跟住咧就九點半咧就悠遊在四方咧，幻想希臘咧，就會講下理想與現實啦。因為咧有啲退休夫婦咧，阿奇啦同埋阿奇雲啦，咁兩個咧就冇曬負擔啦，樓又供完啦，不如就去希臘嗰度享受美滿人生咧咁樣啊。去到原來另一回事啊，喺呢個克基拉島嗰度咧，哎呀咁啊過生活。咁但係又點呢啊，有個阿珍妮呢仲去嗰度呢生 BB 添喎。哇，你話又順唔順利呢咁、樣。咁今晚就可以睇下啦。諗住移民希臘嘅朋友留意一下囉。 好，唔該謝神，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个星期被终审法院撤销获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今早开庭处理。黎智英去年十二月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元保释。期間需要遵守不得離開住所等規定。終審法院五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上個星期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釋決定的上訴得席，撤銷有關保釋決定，黎智英需要繼續還押。終審庭在判詞提到，李運騰在批准保釋時候引用首宗國安法案件，即是唐英傑案時候存在法律觀點錯誤。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换人，由刘显发接替沈培利。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任命刘显发为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免去沈培利的特派员职务。内地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分别分布在上海、广东、四川、黑龙江和湖北。另外有一宗疑似个案是在上海的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20宗无症状感染者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 內地至今有89,806人確診，4,636人死亡，84,650人康復出院。社交媒體 Facebook 拒絕配合澳洲政府計劃實施的一項新法例，決定不再容許澳洲用戶在旗下社交平台分享新聞資訊。澳洲政府準備立法，強制社交媒體使用當地傳媒的新聞內容時候向對方付費。 Facebook 澳洲及新西蘭經理伊斯頓批評坎培拉政府誤解公司平台與分享新聞內容的發行者之間的關係，公司唯有採取行動，澳洲用戶將無法在 Facebook 閱讀或分享當地或國際新聞。澳洲政府表示將會繼續同 Facebook 磋商。另一間大型科技 Google 較早時候同傳媒大亨梅度成立的新聞集團達成協議， Google 同意向新聞集團支付新聞內容費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晴朗，聽日同埋星期六天氣乾燥，早上清涼，下週初日間溫暖。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31,145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2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17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16,150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73元，升15.5元。乐辉健康是新上市，报73.5元。阿里巴巴263.2元，跌3.8元。中国移动50.65元，升1.15元。美团460元，升8.6元。快手414.4元，跌6毫。小米集团30.5元，升5.5元。中国海洋石油10.26元，升2.9元。中国平安93.25元，升1.5元。可以自家38.35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3，日元105.7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339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8美元，卖出1,780.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灯位后边嗰段就比较繁忙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公主道过海咧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后少少嘅。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仲系繁忙一啲噶。九龙路面方面咧。九龙湾的伟业街天桥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九龙湾运动场一带就较为多车。而大埔道部分路段因为仲是有啲紧急维修，大埔道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的行车线仍然是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年冒升得好快嘅一位创作人 Benny Blanco， 较早时间都同 Justin Bieber 合作过噶。今次再揾嚟咧著名嘅音乐人 Marshmello， 同埋咧就系 Vince Joy 嘅合作 You。 In the moments when I hear my voice but don't feel like myself, wish I could hold you. It's only you. In the moments when I walk these city streets with someone else, I wish I told you it's only you. Oh, you, only you. When the night is over, out of all the places I could choose, I go to you, only you. Feel you're just below the surface, darling. All I wanna do is go to you. 集合感人同埋新潮于一身啊！EDM 的音乐风格呢，再加上感人的歌词，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Benny Blanco Marshmallow Vance Joy You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全职妈妈。神正头上嗌唔好口，但系如果真系忍唔住，就算新年都会照爆。早两日我行经旺角街头，突然之间传嚟一个女人嘅叫声，声音大点哀号。佢话：你估全职妈妈咁容易做噶？呢句说话即刻吸引好多人望过去。系啊，就算限聚令条街一样咁多人。呢句说话实在太经典。好多妈妈都曾经讲过呢一句，你估全职妈妈咁容易做噶？我见到一个女人好怒气，旁边有一个男人，佢个头拧埋一边，视线同呢个女人完全冇接触，好似扮唔识佢咁。表情当然系有啲唔忿气啦，好似话错佢咁嘅。隔篱有一个大约四五岁嘅细路企喺度，明眼人一睇就知道系个老婆发紧脾气啦。周围的人已经攞定手机出来准备第一时间 Facebook Live， 时间一秒一秒咁过，不过再冇嘢发生，见到冇下文，即系冇继续闹第二句，或者冇大打出手咁咧，即系冇 share 嘅价值啦。好多人即刻收翻埋部手机，望都唔望就走。我冇行到，因为我仲喺度谂紧呢句说话。你有冇谂过点解呢句说话咁经典，咁多人讲？你估全职妈妈咁容易做噶？我哋分析下先，呢句说话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你估全职妈妈咁容易做噶？你估即系叫老公用第一身去谂，好明显系话个老公唔识得为自己着想啦。咁容易做原本是正面的，不过加了个假字之后就变为反问，由正面即刻变了负面。妈妈这两个字绝对没问题，所以问题出了在全职这两个字上边。全职就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你很少听到一个在职妈咪说你估全职妈妈很容易做的，他最多只会说兼职妈妈好难做，因为全职永远都被人觉得辛苦。我只是听过一种职业是说全职好做，就是猎人，所以个个都想做全职猎人，因为专心做一样嘢，压力自然大。你几可听到一个做住几份兼职的员工会在度呻其中一份工辛苦的？通常他都会说搵食啫，冇办法啦。 亦都好少听到佢哋闹 part time 嘅雇主系唔好嘅，只会话 part time 啫，理得佢啊。因为 part time 咗之后，雇主同员工大家都好似唔使负责任咁嘅。如果员工做得唔好，老板都只会话 part time 嚟啫。通常闹老板嘅都系一啲全职嘅员工，所以老公，如果你唔想你老婆再同你讲你估全职妈妈咁容易做噶，今日就令到佢唔好再做一个全职妈咪咯。我唔系话叫你叫佢出去做嘢，又或者六十岁前唔好俾饱饭佢食嗰啲啊，而系话不如你都帮手凑下仔啦，衰佬。全职妈妈真系好难做，你谂下，压力大到另一个女人会喺旺角街头爆发，背后真系承担咗好大嘅重担。不过呢位妈妈，如果真系有啲嘢要同老公倾，作为妈妈都唔好喺个细路仔面前爆。你谂下个细路会点谂？佢可能会觉得原来照顾我咁辛苦噶，自己会唔会系家庭嘅妇女呢？跟住由于心情唔好，所以无心向学，容易结交损友，最终误入歧途。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值得咩？下次如果再想爆嘅话，搵间餐厅坐低饮杯嘢，顺翻条气啦。今日开始可以四个人食饭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爸爸真论，昨日是谁错？ 你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嚟到年初七人日啦，我祝大家心想事成，幸运齐来。最紧要梗系食得是福，笑口常开啦。嗱，寻日咧就同大家讲咗一啲清膏嘅方法，即系清晒啲萝卜糕同埋年糕啊。嗱，清完之后系咪应该食得清淡啲咧？系嘅。咁不过今日又初七人日，生日系咪应该食得丰富啲、豪啲咧？所以喺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容许我介绍埋呢一个邪恶嘅食谱啊，就系芝士脆皮鸡。啱晒你胃口啊，钟哥。 唔系我谂起个芝士做个皮咧，我已经高兴啊。 系啊，其实佢系包裹住嗰个脆皮鸡。 咁用几多芝士呢？我第一样好奇。 当然系适随转变啦。 即一塊又得，一滴都得。 系啦，嗱，咁嗰个做法其实好简单嘅、嗯，我就会用呢一个鸡髀肉，咁最好就去咗骨嗰只啦。咁、 嗯、 你解咗冻，你用雪藏嗰啲其实都冇乜问题。其实我觉得而家有啲咧，即系雪咗去咗骨嗰啲咧，即系泰国嗰啲咩无激素嗰啲、嗯，其实都 OK 嘅，几方便嘅。咁你解咗冻之后咧，就用平时嗰啲调味料啦，即系譬如少少蚝油啊、豉油啊。胡椒粉啊等等，有少少酒啊咁样，最紧要咧加埋嗰个粟粉咧，就落去腌一腌佢。 唔使去皮噶嘛，唔使噶嘛。 我唔使去皮吓、哦啊，食鸡梗要食佢个皮。 系、哎、啊，有啲人 精髓啊嘛。 有啲人就话啊，鸡皮肥啊，脂肪高啊，我食鸡唔食皮，有好多人咁样、啊。 有人系咁嘅，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你唔系成日咁破戒嘅话咧，即系都要享受一下呢啲美食嘅。我自己觉得系有鸡皮就香好多。 梗系啦， 系啦，因为咁你做即系煎嘅时候又会有啲油分出咗嚟啊，更加香啦。咁啊，用啲腌料咧腌咗嗰啲鸡髀肉先，咁跟住大概半个钟以上啦，最少。跟住咧就可以开个镬煎一煎，两边煎香个鸡，系啦，煎到佢两边金黄之后咧，差唔多熟啦，你就可以捞起佢。 未使熟晒，即系差唔多已经。 系啦，因为佢即一阵咧再回一回镬嘅、嗯，差唔多熟嘅时候你就可以，即系总之两边金黄啦。同埋你冇骨咧，其实好快熟嘅，比起你有骨嘅时候咧，系需要料理嘅时间系短啲嘅。咁、你就可以捞翻起佢，咁抹一抹个镬，因为出咗油啦嘛。跟住咧呢、這个犀利嘅一个步骤，就将一啲芝士碎咧 摆落呢个镬嗰度。 芝士碎 系啦，芝士碎你就铺平嗰个镬面。 你有冇提供啊？边一类型嘅芝士会好啲，定还是都系适随转变呢？ 其实我自己就喺超级市场买嗰啲芝士碎嚟嘅啫，系啦，一大包 嗰啲。一大包嗰只啊嘛。 系啦，一大包芝士碎系啦，咁你铺平个镬面，然后咧就开细火，就将头先咧嗰啲煎香咗嘅鸡肉咧就摆喺呢个芝士面嗰度，咁慢慢咧个细火咧就会将个芝士咧融化咗。 系啊。 咁跟住你兜一兜佢咧就。整个鸡咧都会包咗芝士噶啦，最后上碟之后咧，呢、这个画龙点睛嘅步骤就系加咩咧？加海苔碎，即系紫菜碎。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哇，成件事咧都几日式噶、哦。当然啦， 我幻想紧嗰个画面同个味道啊，因为加咗嗱，即系如果你话只鸡煎香咗，再用芝士包住，明白？ 系 好食， 好食， 已经好香口啦。 系啊， 但系再加海苔碎，究竟出嚟系咩味道咧？ 嗱，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呢个紫菜嘅味道啦。咁当然啦，你影相嚟讲咧，其实加少少颜色就会靓啲嘅。系啦，你亦都可以，如果你话唔得，我好怕紫菜嗰啲味嘅，咁其实你可以撒啲芝麻上去咧，一样系会即系加分。嘅個賣相，咁亦都會有啲香口嘅感覺，但最緊要係咩呢？大量芝士， 呢、 這個就 係 我邪惡嘅重點。 但有一樣嘢，如果突然之間我中意食辣嘅，我唔用芝麻，我又唔用嗰啲海苔，我將啲辣椒切碎撒落去得唔得呢？ 但系会唔会好似隔开咗咧？嗱，如果你中意食辣咧，少少轻轻咧，我觉得可以加七味粉嘅。但如果你真系想嗰、那个辣味出到嘅话咧，可能你喺腌料嗰阵时候，你加少少嗰啲韩式辣酱啊嗰啲咧，就腌一腌佢，咁食落去咧就有辣味啦。 啊，又系、啊，你几时整啊呢一个？ 好，我约你。 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烈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靠什么找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你好，偏卷起暗号，离合聚散。 香港电台是一个大家庭，无论来自哪个时段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Cathy 林嘉琪。 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带有一种对于我哋嚟讲啊，有一种神秘色彩嘅。Kevin 你好啊，早晨早晨，林嘉琪 你好啊，早晨东哥你好、啊， 早晨早晨，先同你继续拜个年先咧，祝你最紧要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嘅。 大家都系咁话啦，最紧要咧就系百毒不侵。 啊，呢、這个最紧要。 系啊，我祝咧电台嘅朋友咧、啊，我引用我哋四台一个节目名、祝大家咧就成日都可以美乐同行，都听我啲好嘅声音，好嘅音乐。 嗯，嗱，正话就讲到。代表四台，咁即系话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嚟自四台。点解刚才我话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呢？因为呢我自己嚟讲嘅，即系好老实讲，就偏向于比较少听四台嘅，因为四台系一个古典台啊嘛。咁究竟古典台系播啲乜嘢音乐嘅呢？一定唔会播一啲 pop music 噶啦。 又未必喎、啊。四台咧真系咧乜嘢嘅种类嘅音乐都有嘅。咁主力当然咧就系、是、古典音乐啦。点、样古典音乐？即系你数得出嘅啦，巴克啊、贝多芬啊嗰啲。咁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有中乐啦。咁 jazz 咧，其实咧我做咗过去嗰十年，我都系做 jazz 嘅。六点到八点，咁嗰啲 Stacy Cantor 啊、Diana Krall 啊嗰啲我都会播嘅。或者咧，我咧就做好多藝術嘅新聞嘅節目，其實咧講翻咧，係好耐之前都有訪問過你，不過咧太耐，大家都唔係好記得啦。咁我自己主 即係嗰陣時，我仲係一個藝術家嘅時候咁樣。 你不嬲都係一個藝術家。 其實我而家都仲 係。係啦係啦，邊邊嘅血一邊係藝術家，一邊咧就係、是、做其他嘅工作。係啦，咁我自己咧就多播一啲嘅 soundtrack 嘅，或者係動畫啊，或者係日韓劇啊嗰啲。其實我係一個韓劇迷嚟㗎。幾時睇到套劇咧好聽啲音樂咧，咁我就會喺節目嗰度播。 即係《太陽的後裔》嗰啲咁樣。 呢度都勾咗啦！ 啊哇， 我都跟得幾貼㗎，有好多嘅音樂咧，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就係頭先我講嗰個美樂同行嘅節目咧、我就係做星期三晚嘅，咁每一晚嘅主持咧都有佢哋唔同嘅特色嘅，咁、就包羅萬有啦，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巴克貝多芬嘅。 我成日都話有好多嘢我哋唔知啊、第一個迷思咧就係、究竟你哋播一隻古典音樂最長可以播幾長咧？ 最長咧我哋嘅节目嘅时间表咧，最长嗰节目都系我负责嘅，三粒钟， 三粒钟 歌剧嚟嘅，但系其实 播晒成个啊， 播晒成套歌剧，但系有时唔够长噶，因为有啲歌剧咧最长嗰套话做四日。咁搞唔 咁你会唔会 咁样搞唔掂啦？ 星期一、二、三、四咁样播晒， 系啦，咁又搞唔掂啦。咁所以咧，或者有阵时啲歌剧咧，三个钟都唔够，因为仲要解说，即系每一场，第一场系讲乜，第二场系讲乜。咁所以咧，有阵时都会有啲嘅剪辑嘅。咁但系最长嗰个咧就系三个钟嘅歌剧。咁都几忙噶、你唔好以为揿个掣咁就得啦。 唔系咩？ 你因为咧套歌剧咧有阵时咧我要缩短噶嘛，可能一只 CD、哦。我就係播頭五 track， 跟住咧就播六九十十二 track， 咁咧就要不停好忙啦、就趁嗰個主持我哋呢、這個節目就錄音嘅，趁佢播緊講嘢嘅時候咧，哇！嗰、那個同事咧就要好忙喺度 Q 碟啊咁樣樣，咁有都有好嘅時候嘅，有陣時咧太繁瑣啦，咁我就將佢錄埋做一隻碟三個鐘，咁嗰個同事播帶咧就好開心啊！撳個掣 就得啦， 做其他工作，老細點會啊咁樣便宜你三個鐘坐喺 studio 咧？ 都係嘅， 仲有 paperwork 咯。 即係正話傾開偈嘅時候，先發覺原來喺好早期嘅時候，你係幫二台寫稿 嘅 喎。 有，其實我咧呢世人嘅第一份嘅暑期工咧，就係、喺二台嗰度咧做聽年話做 PA。咁嗰陣時咧，我係跟阿 Don E 噶。咁就、 即係我哋之前 高層， 高層啊，高層哦， 係啊，咁咧就聽電話啊，你打嚟有咩想講啊？咁之後登記咗啦，咁就送禮物俾人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就幫得最多就係何嘉麗主持一家。咁跟住咧暑期工過後啦，讀完書啦，咁有一段時間咧都好幾年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個節目Roland 同埋阿李士剛做嘅《輪住李士》。 輪住李士記得。 咁我就其實嗰陣時有個少少嘅花名嘅我，咁咧我就叫做沙華珍。 你依就係沙華珍。 我就係沙華珍啦！而家有陣時李士剛同埋羅敏莊見到我咧，都係我做沙華珍嘅。咁我就冇沙華，不過就係講起一個名啫。 嗰、那個名嚟啫， 一朵嚟嘅啫，係啦。咁我就幫佢哋寫稿啦，同埋寫一啲嘅遊戲節目，尤其是係一啲嘅電視。嘅遊戲節目，因為咧其實咧，我骨子里咧係一個二台嘅忠實 fans， 同埋一個鐵粉嘅電視精嚟嘅。嚇！係啦， 哇！睇你唔出喎、啊，咁點解因緣際遇又會去咗古典台嗰邊呢？ 哦，真係一個緣分嚟噶。其實咧，我自己咧就本身係讀藝術行政嘅。咁、咧，如果真係講我點解有機會去到四台做咧，就係、是、以前我一份工咧就有個機會咧就喺台上面咧就演即係。做一個介紹啊，咁、咧就俾當時嘅四台嘅台長咧就見到我，咁佢咧就話：，第日就打嚟啦，你有冇興趣完咗你呢份工嘅 contract 嚟四台試下啊？咁樣 哦，即係完咗二台當時嘅工作。 嗰時我喺香港藝術節， 香港藝術節嘅工作。 咁係佢 opening 嗰度，我就做 MC 嘅。 哦， 咁佢打俾我，你有冇興趣完咗藝術節就過嚟四台幫手咧？ 因為藝術節嗰邊都仍然都係 contract 形式嘅，當時係。 咁嗰時已經幫輪住嚟試寫緊稿噶啦。 嗯，哦，即係你一邊全職。就叫做喺藝術節，另一邊 part time 就繼續寫緊稿。 我做好多嘢㗎，咁嗰陣時就係啦，咁喺由嗰陣時咁就一路寫稿，就寫到喺四台嘅時候，我都係幫二台有寫稿。 好快想問一問咧，即係想問多一樣嘢。其實如果譬如話好似我哋呢啲比較少接觸一啲古典音樂嘅、但係我哋又好想了解多啲嘅，有冇邊一啲嘅曲目，又或者一啲嘅作曲家嘅作品咧，我哋係相對地叫做易入口啲咧？ 係。咁我都依然係會介紹我星期三晚嘅美樂同行、因為呢嗱，如果真係話我要去而家又冇唱片譜啦，最簡單，我覺得上網呢就搜尋鍵就寫 Easy Listening Classical， 咁你就應該呢就一紮聽唔明嘅清單啦，咁、可能我聽咗某一首唯一首嘅作品，留意一下個作曲家名，咁就留意個作曲家，就喺嗰度呢就揾嗰個作曲家嘅其他嘅作品，或者有陣時唔係嘅，可能譬如我聽一首肖邦嘅圓舞曲咁樣，咦咁我覺得啊呢一類嘅音樂嗰個嘅感覺我好鍾意喎，咁你就揾圓舞曲，咁你就喺嗰度即係掘落去呢，咁就會有好多嘢嘅掘到出嚟，咁但係呢個音樂嘅世界嘅海勢就太巨型啦，咁、所以呢就由啲基本嘅 easy listening classical開始去搜尋，咁慢慢搜。 最簡單嘅就係星期三晚， 係啦，十點到十一點，第四台美樂同行，我哋個頻道97.6至98.9， 係啊，咁喺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嘅晨光第一線嘅聽眾恭喜恭喜一下先啊？ 梗係啦，祝大家咧新嘅一年咧就事事順境，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嘅。 咁大家都係啊，今日唔該曬 Kevin。 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